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90集。都没等边南和秋意说出拜拜，苗原已经拎着衣服袋子转身一溜烟跑走了。边南感觉自己背上都出毛毛汗了，他往脑门上抹了一把。 我靠，他会不会说出去啊？ 应该不会，刚才吓我一跳。 我才吓了一跳。哎，你脸都挡着呢，你没事把围巾扯了干什么？他之前明明没认出你来。 那你准备说这是谁啊？万飞吗？ 说谁都行啊，个跟我差不多的我们宿舍一把呢。说孙一凡也行啊，他也白着呢，而且不用非得说是谁吧。 何必呢，走吧，吃东西去，吃完陪我去医院。 你不是不愿意让人知道吗？ 嗯，是不愿意，可是你已经被他认出来了呀。 边南看了他一眼，虽然在怕不怕让人知道这件事上他跟秋意一直不在一个频段，但秋意这句话还是让他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发软。好无聊，依旧是没有人。边南都怀疑这里要是没有他和秋意过来，老板一个月也见不着一个客人。边南在他拿了点心和咖啡过来的时候叫住了他。 哥，你是叫杨旭吧？ 嗯，实习怎么样啊？ 挺好的。哎，杨哥，你跟石教练是不是挺熟的？ 不知道。 有你这样的吗？这还能不知道？ 有啊，我不就不知道吗？ 挺熟的吧？石江早点都是你家老婆饼呢，熟。 想说什么呀？ 没事儿，就是以后我要是犯错了，你能帮着说点好话。 行，不过不敢保证效果啊，没准说完了就直接把你开了。 边南拿过一个老婆饼咬了一口，看着秋意。秋意脸色还是不太好，看着不太有精神。他伸手摸了摸秋意的脸。 你喝点热牛奶吧，补充点能量啊，营养什么的。 这儿没有吧？不一直就只有咖啡老婆饼吗？ 我问问去。 边南站了起来，走到了客厅里。来熟了之后他就知道了，平时找不到的杨旭一般就待在收银台旁边的小隔间里睡觉。他走过去喊了一声。 哎，杨哥，叔，有热牛奶吗？ 没有。 那你这改名叫咖啡鱼饼得了，反正也没别的东西。哎，这不就有吗？ 那是我的。 借我一杯呗，明天我还你两杯。 杨旭没理他，把小隔间的门又关上了。边南找出杯子倒了一杯牛奶，用微波炉打热了，放到了秋意面前。 那不想吃老婆饼的话，我出去给你买点吃的。 不用，我没什么胃口，吃个饼就差不多了。 不是吓的吧？ 不至于。那个苗苗应该是挺喜欢你的。 我也觉得。哎，这你都能看出来。 嗯，今天这出他看了估计不好受。 那要不要我安慰一下他？ 我就是说说。 在好无聊待了一会儿，吃完东西，两个人决定现在去医院。边南把钱放到收银台上，冲小隔间里喊了一声。 杨哥，钱放在这儿了，想着点收起来，别一会让人拿走了。 拿走就拿走呗，也没人来。 你真想得开。 出了门发现雪下大了，风也刮得急，能见度都下降了不少。边南往前一通跑，在小区门口拦了辆出租，开过来把秋意接上了。边南坐在后座上， 拍了拍帽子上的雪花。 老吗？ 不老。 你这服务周到的，我感觉我快病了不行似的。 靠，别瞎说。我跟你说，感冒最烦人了，你还咳嗽，不伺候周到点能行吗？我怕你到时候又要病着去补课打工什么的。 中午在医院吊瓶的人不少，在输液室里等了半天才轮到了秋意。他伸出手让护士扎针的时候，边南才发现他手背上一大片青紫。秋意皮肤白，这一衬青紫显得很吓人。边南挺吃惊，护士扎好针走开之后，他问了一句， 怎么弄的？不没打两天吗？ 一直都这样。 你没好好按够时间吧？ 按够了，从医院回家才松开了。医生说热敷一下就好了。 可怜劲儿的。那热敷了没有啊？ 嗯，忘了。 我是谁你还记得吗？ 记得，烦死人的大虎子。 你才真是烦死人。 秋意烧退了之后，感冒就没多大问题了，就是还在咳嗽。这周期末考，考前秋意一边咳嗽，一边给边南打了电话。 好歹看看书，多少能记点东西，及回格成吗？ 靠，小爷也是经常及格的。 那考完了我等着看吧。 边南被他这话说得挺不好意思。要说及格，次数真不太多，差不多回回都得补考。学校对专业成绩好的学生要求放得宽一些，边南一般补考的时候糊弄一下，凑合着能够着及格线。这回被秋意这么一说，他很难得的在考试前几天拿起了基本全新的书，看了两眼就放弃了，转头抢了孙一凡的书。他们宿舍只有孙一凡成绩还成，也是唯一一个往书上画了道道的人。拿着孙一凡的书，边南咬牙熬了四个晚上，看进去多少他不知道，反正他上学这么些年来，这是头一回考前复习。考完试没两天就出了成绩，边南看着自己的成绩单，心里压不住的有点兴奋。万飞一看震惊了。 南哥。 干嘛？ 你是南哥吗？边南，一边去的边，南边的南。 看着我的脸，除了我谁还能长出这么英俊帅气看一眼每三年的脸？ 我靠，我南哥考试居然全及格了。太阳都下不见了。 哼，这话说的，我及格格至于这样吗？ 不至于，但关键你就看了四天书吧，学霸这玩意儿还带传染呢。 滚蛋，我平时又不是完全没听课，你睡觉的时候我抽空也听听老师在念叨什么呢。 哎呀，今儿晚上回家你爸又该笑咳嗽了。 说到笑的咳嗽，边南也挺感慨。大概高一的时候，边南有那么一次考试全及格了，老爸乐得不行，最后笑得一直咳嗽，咳了半天。边南看了看时间，航运期末考比他们早两天，秋已经考完了，这几天正连轴转给人补课。他决定先回家，晚上再给秋意打电话嘚瑟。回家的时候，边南看到老爸和边浩的车都停在车库里，应该是因为边星宇考完试了。每次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，边星宇考完试了，老爸和边浩都会回家来陪着，给边星宇安排假期放松活动。推开门进屋，果然全家都在，笑得挺开心。边南进屋时，大家都停了下来。老爸看到他有些意外，站了起来。 回来了，两周都没回家， 我以为你这周也不回呢，放假了？ 啊？ 寒假有训练吗？ 我没有训练了，我这个寒假就开始实习了。 你算了，考试怎么样？ 这学期不安排补考吧？ 边南没理他，本来因为都及格了的好心情，让编号这句话一下都打没了。他闷着声音回答老爸：“ 都及格了， 都及格了。”我看看。 边南从书包里扯出成绩单递给老爸，想要上楼的时候，被老爸拉住了。 不错呀，不错。 我去厨房看看，今天多加几个菜。 不用。 边南有些尴尬地说：“边信宇的成绩一直很好，他这个及格还加菜，让他有点不自在。”吃饭的时候，果然是一大桌子菜。边南坐下的时候，感觉自己要还是不及格就好了。这种在家里吸引了别人注意力的事儿，让他很不自在。不及格的话，他一般就躲屋里不出来了。 今年过年靠后，要不要出去玩玩，上南方暖和几天？ 先说啊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不是说了从这个寒假开始打工吗？ 你打个什么鬼工啊？也没谁寒假跑去打工的。 你管我呢，我就要打工，谁也别拦着我。我同学好几个都去打工了，寒假用工的才多呢，都回家了，活都没人干。 回家的都是什么服务员之类的，你去洗盘子，出息。 这话边南听着有点不舒服。秋意这阵就挺忙，他们那个饭店有服务员回老家了，所以缺人手。他每天都干到挺晚，为了能多赚点。边南觉得秋意挺有出息的，于是就闷着声音说了一句话。当然，说完他就后悔了。边星宇这事儿肯定是全家反对的，他居然帮腔。 那干什么才算出息啊？ 你 就是啊，干什么才算出息啊？我就想锻炼锻炼自己。 小南，你别帮着他。 我， 小姑娘跑去打什么工啊？乱得很，要是被欺负了怎么办？听我的，别瞎闹了。 边星宇大概开始进入叛逆期了，谁也劝不住。一会儿说去动漫书店打工，一会儿说去咖啡店当服务员，一会儿说去摆地摊，而且拒绝去自家的店。家里有几个超市，说实在不行让他去超市，他也不肯。 我就是不想什么事儿都被你们护着管着，烦不烦啊？ 那去个没熟人的地方，我们也不放心啊。 非得有熟人，那我去那个饭店不就行了？哎，边南，就秋意打工的那个饭店，听说还是个女老板，对吧？ 什么？ 有熟人，老板还是女的，这总行了吧？ 点击订阅，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